你去买汽水去。我说对，我一会儿就回来。 他呢？ 你别走远了。 哪儿去啊？ 你就在那猴笼子旁边等着我。 您瞧，等这地方。 吕芳当时一听又受感动了， 都受他蒙蔽了。 吕芳想，这个小伙子太认真了啊。我就说了一句喝点汽水，你看非要给我买来。那啥呢？那你去啊。你可早点回来啊。 哦，吕芳进去了。你呢？ 我一看他进去，我撒腿就往那个冷食店跑， 买汽水去。 我买什么汽水？ 那干嘛去啊？ 那个冷食店有我一同学，我找他借钱去。 现借呀？ 我把今天这事儿得应付过去。 反也倒是， 一溜小跑，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冷食店跟前一打听，真凑巧，我这同学呀， 正在这儿， 没上班。 得，这回看你怎么办吧。 当时我就觉得我这脑袋嗡就这么大个儿， 急的 我这耳朵滋儿直叫唤， 都什么模样？ 我心里话，我这同学你算缺了大德了你。你哪天休息不行啊？你怎么单干今天你不上班呢？你不知道我找你借钱吗？ 谁知道你、啊、 我回去，我又回来了。回到公园门口，我冲着大铁门我就直运气。 你运什么气啊？ 大铁门我就进不去。你说今天也不怎么看门，这老太太你那么认真， 怎么呢？ 你不许这时候你上趟厕所吗？你 有那么巧的事吗？ 他上厕所这机会我不就钻进去了吗？ 没那事， 这就叫五分钱憋倒英雄汉。 就这模样还英雄汉呢？ 我找熟人。 对，看有熟人没。 找熟人。借俩钱。你说这事儿都绝了， 又怎么了？ 平时一上街呀，老碰见熟人，躲都躲不开。今儿不怎么了？这熟人 怎么呢？ 都死绝了。咱们今天 你呀、 一个没有， 这你怨不着人家。平常你多注意点节约，咱俩钱多好、 你后悔来得及吗？ 这叫吃一堑长一智。 我一看表，半个小时过去了。 你瞧吧， 我不能让吕芳老在猴笼子那儿站着， 老看猴也腻歪。 就是啊， 猴哪有你有意思？ 不，这怎么说话？这是， 我看你那样像猴。 什么叫像猴啊？我这着急呀、我这怎么办呢？我人怕急马怕骑，实在不行啊，我就得跳墙了。 跳墙？你这可不文明啊。 文明不文明就这一回。跳墙也不是打我这儿兴的。 谁呀、 搞对象跳墙有先例。 谁呢？ 有历史证明。那张生跟崔莺莺搞对象不跳本墙进去的吗？ 没听说。 我跳一回、我一看这大墙不算太高，左右没人注意，行了，跳，电不拧腰，噌进来了， 真利索。 刚站稳，抬头一看， 怎么样？ 跟前站俩警察， 坏了，哎呦，怎么办呢？ 哎，你怎么回事呢？站，你怎么跳墙啊？ 你说吧。 我说什么？这门不好进。 废话，门不好进，墙好进呢？ 什么理由？走， 哪儿去？ 跟我们上值班室。 快走。对你呀、痛快跟人去、到那儿说几句好话，把你放了就算完事儿。 对，说两句好听的把我放了，完了。 哎， 跟着走吧。我在前面走，俩民警在后边跟着。走到值班室门口一看呢，我这心就滴了到嗓子眼儿这儿了。 又怎么了？ 这值班室正修在猴笼子旁边。 呵，您瞧这寸劲， 你怎么单修这儿了？我让吕芳在这儿等着我呀。他要看俩民警把我抓进值班室，他非误会了不可。 就是的， 我这着急，我一看吕芳没在这儿，蹭我就钻屋去了。警察往那儿一坐，他问我 怎么说的。 说，问你呢。站好了，你为什么跳墙？ 你说吧。 这什么？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本来我是不应该跳墙的。 对， 我后来呢，后来我跳了墙了。 嗯， 我是这样啊。 什么样？ 你别着急，我跟你谈呢。 嗯， 原来吧。原来我是我，你说我这么大小伙子，我跳墙了，我不会跳墙的，我 别说，你老往外看什么呀？ 你不知道门口围了不少人在那直击一顿。 哦，说什么了？ 趴窗户在那直嚷嚷。 啊， 哎，怎么回事？怎么警察抓进一个去？哎，你这怎么回事？ 怎么 着？这小子 啊， 这小子可能他妈小偷。 小偷？ 小偷嘛，小偷太可恨了。上个月我钱包让小偷给偷了，让警察揍的。我说揍这小偷，坏了，拿我当小偷了。 怎么办吗？ 那这时候吕芳要是来了，一听说我是小偷，这对象是非吹了不可。 可不是吗？ 当时把我急的，这警察紧着逼我。 嗯， 你说问你呢，你为什么跳墙？ 你说吧。 我说我得跟你说，你别着急，我得说是吧？我 说、 我为什么跳墙啊？ 啊， 我是这样的，我呀，后来我。哎呀， 怎么了？ 来了。 哦，吕芳来了， 门口站着呢， 全看见了， 正往里看呢。我们俩人目光一对，唰，我就觉得在吕芳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惊异的表情。 怎么办吧？ 完了，对象算完了，这怎么办？我这个着急，我哎，急中生智，我又想出一办法来。 哦，又有办法了。 扭过脸，我冲着俩民警一瞪眼。 呵，到这份上，他还敢瞪眼呢？

怎么撑开，只是一觉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我。